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 歌很有必要，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22:06的30秒钟锁定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怎么样，今天你过得好吗？有没有偷偷想念一个人？在你忙碌的时候，在你安静的时候，脑海当中突然就蹦出他来了。这个人对你很重要，但是你不想与人分享，把他永远放在心里最深的部位，需要他的时候呢，跟他靠近一下去取暖，需要让他放松的时候，给他一个另外的世界，让他去追逐奔跑。一定你脑海中有一个这样的人。在今天晚上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要跟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来说脑海里的你。我的脑海当中有很多很多个你，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是那些在线上线下互动的人。做广播节目8年，遇到了很多的听友，那些个面孔笑脸都在我的记忆深处。如果你想跟我在直播间交流的话，可以有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你可以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就是我纸牌上这个字了，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你可以点击关注，再点击左下角的视频，就可以看到直播间的周准的样子。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注花椒，打开手机 APP 花椒，以任何的方式，不管是 iPad 电脑还是你的智能手机，都可以关注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一起聊聊脑海里的你是什么样子，你跟他有什么故事。第三种方式，如果你对我个人感兴趣的话，有两个方式可以联系到我。第一种就是我的个人的微博，新浪微博搜索周大准。第二种方式呢，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陆机，里边有很多很多的朋友，真的把这里当家，一起聊聊每晚的心情。我们要欢迎一下花椒里的很多朋友，刚刚看到的他说的理由，蓝海若蓝海人，还有很多陆丁、小帅，还有 LCC 将来，以及所有的好朋友进场，欢迎各位光临十点大陆机，一个有爱的广播视频节目。那今天晚上我也照例准备了很多好听的音乐，还有我手写的文字送给你。真的用心做一档节目，会受到大家的喜欢和回馈。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有很多的朋友拍了很多的照片截屏给我。谢谢你们的用心，我也会用我100%、200%的努力回馈给大家，让你的夜晚不是那么的寂寞。脑海里的你是什么样子呢？有些人呢很多情，有些人也很多虑。多情呢总会被无情伤害，比如说这句话，我总是把你对我的好误以为你给我的爱。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就觉得他对我好好像不是理所应当的，他是不是对我有恻隐之心？不管怎样，只要有对你好的人，就谢谢他，并且欣然接受，并且拿出你200%的回报给予他。第一首音乐送给谁呢？就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现在在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的朋友。我也知道会有陆续的朋友进场。第一首歌来自于他的声音，蔡健雅，想你。蔡健雅是非常棒的新加坡女歌手，有很厉害的描写情歌画面的能力。

点打赌机 To be a better man， 欢迎各位的光临，我是你的好朋友，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主播周准。在十点打赌机这样的节目当中，我们每天晚上的话题并不是特别的固定，因为需要有一个这样的 topic 给我们的坚持。其实我想把这个节目做成我们聊天的一个大的群体，在这个群体当中，我们把彼此当成好朋友，无话不说，无话不谈。有时候我会幻想自己这个场景就像很多影片当中我梦中的场景一样，我的眼前有很多很多的朋友来到这边，用心去聆听，用心去分享。看到了九九，欢迎，也欢迎我们的孟小花、将来 LCC 等等的好朋友在我们的场内，一些见过的和没有见面的朋友，我们慢慢熟悉。关于这个你有非常多的形象和个人的 ID， 那如果在一个非常敏感的区域当中说到你，那个你脑海当中的你，那一定是个特别的人。对于你来说，如果有一个这样的采访或者这样一个问题问到我说脑海中的你，你会想到谁？我当然会想到很多很多的人，有帮助过我的朋友，还有那个陪我走过青春岁月的女孩，还有很多个我从我眼前划过的人，至少他的面孔我记得。人一旦记住了这个人的面孔，他行走的样子、动作、说话的表情、语气、眼神，就会像机器复印粘贴一样的扑面而来。这是一个深刻的生命印记，也是一个难得的心理活动。当我们盯着他看的时候，你盯着他看的时候，那种美丽的感觉、奇妙的感觉，就像两个频段相同的调频，即使你的话筒离开，你也会找到他的位置。我今天在写手写文字的时候，突然想到了这句话，我觉得还挺浪漫的。我找找看，就是这句了。我喜欢盯着你看，看你瞳孔里的我，盯着看你的样子。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四目相对的瞬间，那个你也非常的重要。关于你脑海当中的那个你的故事，我想听听看，也希望大家分享你的心情。接下来这首歌呢，应该是这首歌的下一首歌曲，因为这个文字当中呢是郭顶的歌词。那其实我们想看到的是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他的歌声。他的歌声名字叫做什么呢？其实很多的台湾的歌手会参加一些选秀的节目，这个选手就是因为选秀的节目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他走到哪里，老天都会倾盆大雨的落下，仿佛被他的歌声感动一样。萧敬腾，你。 我梦里出现了一个你，很陌生却熟悉，还有架钢琴，一听旋律，它让我不想清醒，怕根本这世界没有你。 说好吗？也许这样会好吧。 一个出现在梦的你，我不再害怕，却发现我有些冰冷，每次听的心跳声却也跟着黑夜无声。我终于能和你慢慢每一天，就算回不去这世界， 萧敬腾先生，你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枯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生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这个片花呢叫做点一首歌。很多朋友问最后首歌是谁唱的呀，那个最后的结尾 fit out 的部分是谁唱的。这两个歌手还真的是有年头了，那就是张信哲先生和那个带走一盏渔火毛宁先生的合唱。同意点一首歌，其实点一首歌是电台的一个非常有情绪的环节。这个点一首歌出现在节目当中广播里有很长很长的时间。很多人会说这是一个非常老套的戏法，其实不然，我觉得最隽永的东西才会历久弥新。点一首歌是从大家的生活当中，你的记忆当中，意识里出现的那个歌曲，希望在电台当中放出来，由我或者其他主持人通过频率调频，城市上空的广播，在车里在家里听到这个点播的爱意。其实我的思绪会一下回到英国的六七十年代那个广播或者音乐兴盛的世纪，那个时候的 Beatles， 那个时候的很多很多的 The Traffic， 这样的乐队 The Who 的乐队的非常棒的歌曲都是通过广播来收听的，会想到很多兴盛的场面啊。我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光临，这里是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刚刚进来的朋友请后排落座，已经落座的朋友前排，半个小时的时间放了很多好听的音乐。今天晚上跟各位来说说脑海里的你啊，脑海当中的你有不同的样貌和形状。大家可以非常肆意的想象一幅画面，你们来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大道上，林荫大道，这个大道上非常的直，它没有任何的拐弯的这样一些分岔口，绿树茵茵，柏油马路呢，能看到水蒸气在远方上升的样子，偶尔会有一些大自然的真正的主人动物们从你们眼前经过，你牵着他的手，或者开着你们的车，经历人生难得的一段属于你们的快乐时光。你有这个你想象吗？你会有一个人在说这幅画面的时候忽然就窜到了你的左边或者右边，因为驾驶习惯的问题，吹着自然的风，听着你们喜欢的音乐，就是这样一直不停地往前开，非常非常的舒适，也非常非常的浪漫啊。人生要有一段这样的路要走的。那有些朋友会说，我真的没有找到另外一半在我身边，那你就一个人更加舒适自我的开这趟车。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有一首让我想象到这样一幅画面的歌曲，它不是什么欧美音乐排行榜上的大榜歌曲，它也不是一个热衷炒作的人唱的歌曲，但它确实是在现场给我们呈现出来的一首非常有国际性的歌曲。来自于谁呢？来自于他，梁博不止一次在节目当中出现他的声音，是我个人的偏好吧。梁博先生带来的《日落大道》，这个声音来自于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 总是梦见云层之上飞过自线，分不清是黑夜还是白天。带着装不下的期待，匆匆的赶来，我再想一遍，想一遍，我们寻找着在这条路的终点， 我们迷

听完这首《日落大道》，我个人还是依旧很激动，就是我觉得梁波先生的这样一些表达，是他想表达一种心情，一种音乐的力量，在不停的编曲的各种音色的叠加以及丰富的过程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个立体的自信的亚洲年轻的音乐人的面孔，梁波先生传给我们的日落大道的感觉是高级的，是阔和远的。我们从节目一开始到现在听到的《我想你》或者一些这样的音乐，都是充满力量的歌曲，有的是温情的，有的是有力量的，有的是可以想象很久很远很远的。那接下来这种我想你的情绪，应该是跟夜色有一定关系，那就是隐忍的想念，撕裂的想念。你要允许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这样一次或两次生命的经验和体验。我就是想你，但是我不能告诉你。我真的想你，但是我就是不能告诉你，我怕打扰到你的生活，怕扰乱了我原本已经下了很久的勇气去抚平的内心波澜的部分。在华语乐坛有一个非常会唱歌的女孩，也不叫女孩了，她85年吧，应该是徐佳莹。老了，徐佳莹非常的厉害哈，也是少有的成熟。我个人惊叹她对气息的掌握和把控，那是经过严苛的训练得来的游刃有余，真假声的变换，以及对音乐的理解和二度创作，既会写歌又会唱歌又会编曲会乐器的女孩子，自带光环，在她的周围。那这首《我好想你》也是充满了对那种情感的一种描述，也切合我们今天的主题《脑海里的你》。我好想你，不用告诉你，还有很多很多的话，比如说我想你的时候，你又在想我吗？我想你的时候，你是不是没有想过我？等等，这样的一些自己跟自己的对话，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地走出来。管他呢，生命理应有悲欢离合，高低起落的。钢琴这种爬音的弹奏，不是注视和弦的勾勒，会让一下子会展现一幅画面当中，慢慢去想他吧，也许他过得很好呢。但是你想他这件事情没有错。生活现实扑面而来，我就当生命当中每一个迎面而来的面孔当作是你。我好想你， 想你来自于徐佳莹现场的 live 版本。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 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我是真的等你来找我。作为一个用心的广播人，作为一个直播间里的男主播，作为一个没有网红脸的男主播，我只能用自己的最真挚的情谊来迎接各位好朋友。在放徐佳莹这首我好想你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了花椒里各位用户的留言，请原谅我对花椒的很多语言不太明白，我也在慢慢的进步，跟上大家的节奏和步伐。其实在脑海当中的你，除了男女关系情感关系的你，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兄弟之间的。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兄弟，是在北京的兄弟，住在大红门附近，应该是南城的朋友啊。我的生命当中很多的细节和环节他都在场，比如说我一个人的时候，我非常拮据的时候，我非常努力向上的时候，我的人生发生一点点改变的时候，他都在场。他现在生活不是非常的顺心如意，因为他想的蛮多，他是个多虑的人。明天我们来分享多虑这个话题。他有时候会微信说，主人你过得好吗？你开心吗？我说我很忙。你呢？他说我过得并不开心，有一些想法我并实现不了。他就会给我推荐一些听上去还蛮伤感的歌曲。其实我记得他以前是一个快乐的男孩，那也只是六年之前了。岁月发生了变化，26岁变成32岁之后，他真的有些变化了。他倒变得有些担当，会懂得照顾人，体会别人的情绪了。他说，我想在节目当中听到你放这首歌，我并没有告诉他今天我会放，我也希望他在听。这首歌也来自于非常会写歌的人，来聆听歌词。 迷路的鸽子啊，我在双手合十的晚上，渴望一双翅膀飞去南方。南方，尽管再也看不到无名山的高，天的夜晚，收得下过去，也给得了未来。他们在别有用心的生活里翩翩舞蹈，你在我后半生的城市里长生不老。 角，站在你翻山越岭的尽头，正当年少，两千个秘密没人知道。请你在春天到来的时候轻轻歌唱，唱一首关于冬天的歌谣，慢慢唱唱，歌唱我在你温暖的路上。 在夜晚勾起相同的收听欲望。其实我现在发现大家为什么喜欢在夜晚听歌，在夜晚的时候就像白天不太一样的感觉，不管是从你说话的速度，你行事的原则，以及你整个的一种状态，都是适合夜晚的，就是同一类人了。因为同一类人所以无话不谈，因为同一类人你会懂得他说的话，因为都是有故事的人才能听懂心里的歌。这是一档直播走心的节目，允许我这么说，我是一个直播走心的主持人，我叫周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的主持人，我叫周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的男主持人，我叫周准，欢迎光临。放个片花给大家听，都是我用心录制的。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打路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其实我为什么放这个片花呀，因为下一首播放的歌曲我没有刚刚随时的找到，就是用一个片花做了一个过渡。直播就是这样的，充满了神奇的力量。我一抬头看了一下时间，22:56了，时间过得就是这么快。已经有陆续的朋友说拜拜了，周主播拜拜了，再见了，你们真的要现在离开确定吗？我还没有给你们 say goodbye。 非常的感谢各位的光临，也衷心的感谢各位听完这期节目，也特别特别的感谢所有送礼物的朋友，这份礼物是你们的情谊。也许我们会见很多很多年，也许有很多的也许，就是因为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也许，才有奇迹诞生。谢谢大家的留言关注，谢谢花椒的用户，谢谢关爱青年计划的朋友看了直播，谢谢微信公众账号的朋友留言，谢谢新浪微博朋友的关注。我是你们的朋友周准，明晚再见了，晚安。 你却走进了我的心痛，胸口那股熟悉的温柔，告诉我有继续的理由。